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7回，谢之真怔了一怔，探究地看向弟弟，待看清那双眼睛里蓄满的无比热切的情意时，脸色一寸寸的变白。他不是傻子，相反在某些细微之处还颇为敏锐，这会儿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 阿唐，你怎么会？ 短短几日遭逢大变，谢之真本就心灰意冷，唯一信任的弟弟又萌生了这种心思，无疑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打击。谢之方见他神情有异，急于要跟他解释，因这院子里人多眼杂，不便多说，便拽着他的手往里屋去。刚一碰到他的手腕，谢之真便反应激烈地挣扎起来。谢之方怕他闹僵起来不好看，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，将人半抱着拖进屋里，紧紧掩上蛮飞。双脚刚一落地，谢之真便连连后退，偏偏谢之方像股牛皮糖似的顺势跪在地上，骑行着追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抱住他的双腿。 姐姐，你别害怕， 我没想对你做什么。 外面正要下雨，天色昏暗晦昧，屋子里又没有旁人，谢之真惊慌失措，身子直抖，弯下腰来用白嫩的玉手用力掰扯他的手臂，一副被灯头浪子轻薄的模样，倒衬得谢之方越描越黑，居心叵测。谢之真挣脱不开，满面惊惶，珠泪抛洒。 你放开我，咱们是姐弟，你疯了不成？ 你先听我说。 见他情绪失控，谢之方也急了眼，少年人情窦初开，关心则乱，把前世里那些哄女孩的好手段忘了个干净，死活不肯松手。 是姐弟没错，可若真要论起来，又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更不会逼迫你，只不过是想带你离开这里，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，过咱们的快活日子。 手背被他抓出道道红印，谢之方却像不知道痛似的把双手收得更紧，仰着一张脸，满目热忱，神情坚定。 姐姐，我这话可不是信口开河，你知道的，我手里攒了不少家底，功夫也够用，咱们小心着些，走得远远的，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，买个小院子，远离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与事，往后几十年我就守着你一个人过，保管不让你再受一点委屈，掉半滴眼泪。 他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，姐姐不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自己前世里虽然荒唐了些，但这辈子管住裤腰带还是能做到的，找什么姐夫？试问这世间万千男儿，还有哪个能比他对姐姐更好？耳朵不知不觉间烧得滚烫，他小心观察着谢之真的表情，留了一点缓和的余地给他。 我知道姐姐一时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，我可以等，等多久都没关系，等离了这里，咱们暂时住两间房，紧挨在一起的那种，什么时候姐姐想通了，愿意接纳我，我再搬过去。 说归这样说，可若是真能把姐姐拐走，他自己也没有信心到底能把持多久。听他说了这么一大堆话，信誓旦旦，掷地有声，表情又极为郑重，不似热血上头，谢之真的挣扎渐渐微弱了。他垂着细白的玉颈，看着自己亲手教养长大的弟弟，明明是熟悉到极点的脸，这会儿却感觉无比的陌生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我知道。姐姐，我今日没有喝酒，也不是因为父亲的反应而说气话， 这念头藏在我心里很久了，就算没有遭到这样的事，想来也憋不了多长时间。 你先出去吧。 谢之真神情恍惚，压根没有心情听他接下来的话。 姐姐。 谢之芳有些难过，却也知道姐姐这样的反应也属正常，不敢逼迫于他。 姐姐，你不用急着给我答复，左右日子还长，便是咱们要走也得等太子殿下回来，在他面前将齐文瑜的事情分说清楚，向他辞别，也算全了这段知遇之恩。姐姐，你一向疼我爱我，念在我一片痴心的份上，仔细考虑考虑这件事，成吗？ 他克制着自己松开双手，帮他理了理裙子上的褶皱，舍下脸皮又给他磕了几个头。 我绝不可能将姐姐嫁给那个狗东西，余下过得去的男子多数也是偏听偏信，为流言所误的，想必不会真心敬重姐姐。思来想去，也只有我能照顾好姐姐。我知道姐姐委屈，说起来姐姐遭逢那样的事，全是我不够谨慎周全的缘故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让姐姐离开我的保护范围。求姐姐给我一次机会吧。 京城里谁不知道谢小公子最要面子，可是在心爱的女子面前，面子又能值几个钱呢？只要他能点头，哪怕往后的日子里天天让他三跪九叩，他都愿意。谢之真神情复杂地看了他许久，最后竟然松口了。 你先回去，恕我仔细想一想。 能够得到这个答案，谢之芳已经喜不自胜，连忙答应一声，从地上爬起，手舞足蹈地离开了。他是生是死全在谢之真一念之间，因此丝毫不敢怠慢，第二天一早便跑来院门口等着，手里包子馄饨点心抱了一堆，袖中还揣着一卷地图。谢之真的身体比昨日更显残弱，眼睛底下红红肿肿，即便用了许多脂粉盖着依旧有些明显。他强撑着用了半块茶膏，令琵琶将一件灰蓝色的衣袍拿了过来，借着渐渐亮起的天光往上面绣细瘦的竹节。好不容易迈过这道坎，谢之芳心病全消，神清气爽。这会见姐姐虽然郁郁寡欢，却没有太过排斥她的亲近，暗暗松了口气，绞尽脑汁地想些话题哄她开心。他找了个借口将丫鬟们支出去，从袖中取出山川地图，摊在谢之真面前征询他的意见。 姐姐想往南边还是北边去？南边暖和些，山水养人，北边地大物博，险峻之处多有归期美景，各有各的妙处。 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，忽而笑道， 要不咱们先去北边玩两年，再往南边去。 谢之真双目暗淡，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方才勉强弯了弯唇角。 你拿主意便是。 谢之芳愣了愣，意识到姐姐这是愿意跟他走的意思，嘴角恨不得咧到耳朵根，忙不迭地应了，凑过来看他手中刺绣。 姐姐这是在给我做衣裳吗？ 谢之真将最后一个针脚收尾，抚了抚有些发皱的前襟，抬头招呼他。 来，试试合不合身。 啊！ 谢之芳欢天喜地地套在身上，上半身是极合适的，袍子的下摆却长了一些。谢之真弯下腰来比了比，轻声道： 不妨试，我瞧着你个头还有的长，等到秋天的时候，尺寸应该便差不多了。 谢之芳这才意识到，他做的这身是秋装，不由得疑惑。 这会儿还没入夏，姐姐如此着急做什么？ 赶早不赶晚。 谢之真浅笑着解释了一句，见腰身处尚有些松，示意他脱下来， 当场飞针走线，将那处又收紧了些。谢之芳在姐姐屋子里混赖到傍晚，蹭了顿晚膳，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走出去没多远，只见谢之真打着灯笼追了出来，唤他：“ 阿唐， 姐姐，怎么了？” 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下来过。谢之芳立刻转身迎了上去。谢之真将手中灯笼递给他：“ 天黑路暗，你自己一个人走路，小心些。”“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能摔跤不成？” 他哑然失笑，却极为受用姐姐的关心，将灯笼接过，手腕抬高，照向她如玉的容颜。那一瞬间，他非常想低头亲吻她，可他知道这事急不得。放荡不羁如谢之芳，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意也依然花了许多时日，更不用说姐姐一向循规蹈矩，端敬真淑，得给她点时间接受才是。“ 姐姐，我走了。” 他眷恋地看向她温柔如水的眼睛。谢之真踮起脚，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：“ 阿唐，照顾好自己。” 谢之芳嘿嘿嘿地傻笑着，拎着灯笼一步三回头地走远。踏进自己的院门时，他下意识摸了摸衣襟，忽然哎了一声。今日实在欢喜的傻了，买给姐姐的玉镯竟然忘了送出去。“ 爷，天色这么晚了，您去哪儿？” 双喜见他急匆匆往外走，多嘴问了一句。谢之芳这才想起后院的门怕是已经锁了，拍了拍脑袋又折返回来，轻车熟路地从墙头上翻过去。整个流光院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只听得吱呀门响，守夜的青梅从屋里走出，打着哈欠往外走。另一个小丫鬟正打算回房睡觉，见到她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：“ 青梅姐姐，可是有事？”“ 啊，不妨事，你自去睡吧。小姐难得有了胃口，想用盏燕窝，又说厨娘做事不仔细，叫我亲自去灶上捡一只干净的炖了。” 小丫鬟哦了一声，钻进房里，院子重归寂静。谢之芳隐约觉得哪里不对，皱了皱眉，也不叫人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姐姐门边，忽然听到里面传来砰的一声。行动快于思考，他伸手推门，却发现门被姐姐从里面上了栓，压根推不开。“ 姐姐！” 电光石火般的，他回忆起今日白天谢之真的反常，一张俊脸瞬间褪去血色。他顾不得尚未痊愈的伤势，强运内功，一掌将门劈成了两半。三尺白绫高悬，一道倩影挂在梁上，随着奔涌而来的晚风，凄凉飘荡着。芳魂杳杳，不知是生是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